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研制的用于预防 H5 亚型禽流感的 DNA 疫苗获得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这是我国获得批准的首个 DNA 疫苗产品。国务院决定从今年7月1日起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将分别有15.9%、20.5%、15.2%、8.4%，降至7.1%、8%、6.9%、2.9%。伦敦苏富比将在7月4日拍卖和平女神范身像，这件作品估价超过100万英镑，为1817年至今首次公开拍卖。马来西亚总理哈尔蒂尔称，对马航 MH370 航班的搜寻工作可能重启。2018年北京市攀岩比赛日前在朝阳区岩石攀岩馆举行，来自全市各大攀岩馆、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的92名男选手及37名女选手报名参加比赛。近日，首都机场国门真情美食季主题系列活动在 T3 航站楼正式拉开帷幕，即日到23日期间面向旅客展开优惠推广。好莱坞男星莱昂纳多3000万豪宅曝光，这栋豪宅建于1926年，最特别的是还有可以通往蒸汽室的隐藏通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能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晴点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6月1号星期五，六一儿童节，你打算在这暴晒的天陪孩子怎么过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1度，最高气温36度，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1到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5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在21到37度，海淀在20到37度，大兴在20到36度。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各景区天气情况。清凉谷在20到36度，石花洞在20到36度，银山塔林风景区在21到36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夏天皮肤干燥该怎么办？不要以为只有冬天才会皮肤干燥，夏天出油出汗皮肤就湿润，其实并不是哦，夏天皮肤更脆弱，更需要补水。夏天紫外线强，天气热，皮肤容易受损，继而出现干燥、细纹、老化或脱皮的症状。皮肤干燥是两个原因，第一缺水，第二缺少保湿修复。夏天皮肤干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需要滋阴补肾、养阴生津、内调为主，多吃一些绿豆、银耳、莲子、坚果等。其次呢，保持饮食规律，加上适度运动，让皮肤状态稳定度下。即使是六一儿童节，大人也要过，而且是要跟孩子们一起过。这不，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公益六一游园会来了，而且还一连周末办3场。即使家长六一当天没有时间陪娃出门，周末也可以小嗨一下了。这次的六一游园会活动超多，有丢沙包、推铁环、跳格子等等，还有让父母和孩子一同组队体验的电子竞技游戏。除此之外呢，中国儿童中心还联合全国80家亲子阅读体验基地举办亲子朗诵活动。游园会上还为0到3岁的小朋友开设了亲子互动游戏手工制作，现场还有医疗保健专家、育儿专家为家长们提供现场指导和面对面咨询，而且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述，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很多朋友问皮肤好怎么保养，其实我吃燕窝有十几年了，最大的体会是皮肤很滋润。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但是从泡发、挑毛到炖煮太麻烦，一忙起来就没时间。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95度低温炖煮技术，确保营养不被破坏。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谢谢，谢谢。 天涯，啦啦啦啦啦。

我忽然想起《诗友女子》里的一句话：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经典久了久，我是殷琦，时常在这个暖心的世界感到希望和温暖。我相信你已经遇到这样一个人，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也会有他给你温暖怀抱。 间的白色甜蜜像碧蓝的湖，谁喜欢忧郁的天气、yeah。敲砸声音，像你戴的安全帽可以保护你生命。我要我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crazy and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lazy， 作为你的完美情人，我还要努力才可以。还有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天覆地，像白色的兔子可以一家到天明、yeah。 像拥挤的餐厅里面杯子碰撞的嘈杂声音，像你戴的安全帽可以保护你生命。我要我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在我想未来的事情都可以进入我的很完美主义，想你的心中只有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 我想跟他说一句，是说你能够有机会遇到一个低潮的时候是很美满的。其实我怕很多人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低潮期，他认为他运气不好而已，他没有什么需要改的，他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撞墙不是罪过，遇到低潮也不是你的错，